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2，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孔文。哎，我也想报一下我们的这个番号，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哎呀，听着字正腔圆的，带着自豪的心情，因为就在前天， 哎， 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举行了盛大的开播仪式，生如夏花。在那天呢，大家应该都通过花椒直播，因为那天其实总共统计下来，我们的累计的观看量有80万人。 对，没错，因为我们也是分了4个板块，然后4个主题，然后 生如夏花嘛， 生如夏花， 诞生篇， 对对， 如果篇，盛夏篇， 繁花篇，对对对。然后每个时段的网友朋友们都有10几20万，然后累计下来之后是这个数字，80多万。 是，那大家除了那天在观看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我们还有一辆房车印着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大的 logo。对，大家如果现在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就可以看到那天是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特别的引人注目。 哎，对，然后那天呢也是同步啊，我们是另外一个场地，就是这个房车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在一直播啊，然后去 全程有美女主持人在跟大家互动的。 哎，对对对，我们的美女主持月月啊，这个有 就记得月月了，就记得腿长的月月， 腿长达到1米多的月月，然后是走了3个地方，在北京人年轻人聚集的3个地方，然后来跟大家去交流去互动啊，然后也跟大家去推荐我们的节目和北京青年广播。 对，还是要跟大家提前的先介绍一下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全平台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如果您现在正在北京，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还是让可以看的广播。 哎，没错，然后大家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982 魔力工厂。对，然后我们下午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平台，在火星直播平台里搜索活力982就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参与我们的节目。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左方的热门哈，我们长期都是在这个热门榜首的一个位置。 哎，没错， 我们挑战新歌声是和唱吧独家平台合作的。昨天的这个房车呢，我们这个活动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从你的新世界路过。 对， 这名字是我们频率总监吴周彤老师起的。 对对对， 必须给个掌声， 必须给掌声。 其实因为去年有部大热的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可能讲说就是电台 DJ 的生活，因为主人公是邓超嘛。 对，邓超， 他和他喜欢的前女友杜鹃两个人都是电台的 DJ， 其实中间也呈现了很多电台 DJ 的生活。当然我们要负责任的讲，他们都是很不讲道理的，我们绝对不敢在直播间里面吃泡面， 对， 也不敢直接在直播间里面睡过去。 对对对对， 更不敢什么直接跟听众吵起来。 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到了那个村子之后，然后有什么事情在大喇叭 也是广播 一下啊，就是那种状态在我们的节目里是不会出现的。 其实最感动 动人的是最后有一段邓超说希望全城的人为他打开双闪、所以整个重庆是一个山城嘛，高高低低弯弯延延的路上大家都打开了双闪，显示出了自己其实对一档节目的珍惜还有恋恋不舍。 对， 这一段是特别让我们广播人感觉到欣慰的、那现在呢大家除了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同步双屏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从青年广播发现年轻的有活力的想要带给快乐的我们，以及我们也想要通过这辆房车巡游整个的北京，去通过全世界发现你。 哎，对对对，刚才静宇给大家打开的那张图片呢，那个是应该是在早上的时候， 三里屯 这是 在三里屯、 这是傍晚的时候， 对，傍晚 到的三里屯。然后呢早晨7点我们是先到了、 国贸， 对，国贸，在北京年轻人这个工作生活这个地方是不得不提不得不去的一个地方。 哎，是好多人都很新奇说这是在干嘛，这是早餐车吗？但是其实特别欢迎大家上我们的房车上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当时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上来、而且中午的时候我们是去了清华大学、去清华大学的一个食堂，而且采访到了清华大学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而且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去了三里屯地区之后，给你看看这个是谁、有明星上台， 这个 是棒棒糖台湾男子组合棒棒糖的成员小玉，他那天正好在三里屯逛街、看到了我们北京青年的广播车，颜值又高又年轻又帅气，哎，身高怎么讲啊？这立马就被我们张厂长给逮住了、然后上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跟我们的美女主持月月聊了聊，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哎，对，包括这个我们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多的，比如说在这儿聚集了很多这个互联网企业、还有很多的创业公司，然后年轻人呢也聊到了他们现在比如说对生活呀，然后对工作的一些看法一些想法，然后也给我们送上了很多很多的祝福，在此呢也一并啊谢谢他们。 是，除了要谢谢参与我们活动的非常多的这些青年心态年轻的人们、还要感谢我们那天的这个直播团队，就是从你的全世界从你的新世界路过，这是他们那天晚上结束了之后大家的合照哈、其实那天跑了北京这么多地方，包括下午的时候其实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非常盛大的仪式，他们还中途赶回了台里，那天真的非常辛苦，但其实呢他们想要给大家传递的，也就是我们节目想要传达的，就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让我们从全世界发现你、因为通常广播嘛，大家我们自己做的知道比较有地域局限性，比如在北京我就只能听北京的， 没错， 然后呢在上海我只能听上海的、但现在呢大家其实可以通过网络全屏的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想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发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就比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唱八红人的 MV， 他们也是非常喜欢唱歌的朋友，可能并没有办法在北京或者说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可是通过唱八这样一个可视化的平台，我们把他们非常优秀的作品也可以借助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平台送给大家。 哎，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火星直播平台直播间里，然后很多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这个祝福的小火星，然后有软绵绵青青酱啊、这个老朋友必须第一次 谢谢大家支持， 就念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健步，还有浩浩家花花，然后也有朋友在问、也是我们一直 吴磊说， 对， 他说 这是 我们每次都要解答，因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频率嘛，他们说这是什么节目， 对， 这是一个全新的北京青年广播的调频、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一档电台 KTV， 欢迎所有喜欢唱歌热爱音乐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同样呢也希望你可以把自己录制好的视频上传到唱吧的这个优秀的 MV 区，就可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 对，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唱吧这个平台用视频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展现你的歌声。 那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给大家送上唱吧红人 MV 了，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一开始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 Jasmine 舒淇的歌曲关于他，非常精心的制作了一个小的 MV 哈，可以看到他的用心，歌声也是非常好听。 会弹钢琴，有个女孩淘气开朗又是野 说甜言蜜语他一句不听，你不要管他的现实，他自会决定，你不要在意，他就喜欢随意，优雅高贵的表情，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想了解更多我十八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场全新的七年的重逢，国际天后 Coco 李玟十八巡回演唱会塞菲尔之夜将于7月8号在帝都霸气开唱了。 嗯，没错啊， Coco 也是在我们节目在开播之前就给我们录来了这个祝福的 ID，就像刚刚大家听到的，哎， 是， 对对对。 但 Coco 念错了一个，我们是 Fresh Radio， 不是 First Radio。 哇，你 居然 敢挑 Coco 的毛病！ 我要7月8号去演唱会现场跟 Coco 说一下这个事情。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啊，因为也是有在节目当中有福利准备了 Coco 7月8号北京站演唱会的票来送给大家，然后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比如说在你的印象在你的印象当中，或者说你最喜欢的 Coco 的歌是哪一首，哎对，然后在这个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是， 哎，然后我们一会儿会抽出 结束的时候，我们让孔文点一个互动最多。我们今天就不要刷礼物了嘛，这么太直白，点一个还是要吧，就 是还是要吧， 好吧。然后我没有说啊，都是孔文要的。 对对对啊，对。 然后最后呢，我们选一位观众，然后送给他Coco 演唱会的门票，好不好？ 对，门票两张。然后呢，这一位幸运的网友呢，然后到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啊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跟大家回复你的名字，然后在节目当中 以及你的手机号码， 以及你的手机号码 就写上我们挑战新歌声，哎，某某某，就我是刷礼物最多的，然后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把这两张门票包邮寄到您家里哦。 对，经过核实之后，把您的电话和地址留给我们，就能够收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份福利。 是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沟通给我们送来的小火星，而且还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直播，以及关注了我们软绵绵轻轻酱给我们，哎呦，开始包礼物了，今天必须得送给软绵绵轻轻酱了， 已经开始了，哇，这个给我们送来我爱你连击，好， 对，他说互动太无力，我就不要发 Coco 的歌了，还是那个继续搞事情最实惠，直接不要停的，现在是18个我爱你都已经发过来了， 哎，你说 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而且这样就这样的品质很好嘛，就 对， 太无力，直接刷五力就好，刷礼物就好了。 就是喜欢我们节目啊，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很多人在现场分享他们的歌声，而且刚刚的这一支 MV 哈，大家看到这次梅舒淇她其实就是唱吧上的一个普通的用户，她自己其实很精心的制作了一个这样的 MV，她翻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关于她》，我其实是没有听过，但我私下稍稍做了一下功课，这其实也是一位不太知名，但是很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歌手的作品。 哎，没错，关于她呢是歌手叫范世琦啊，不是这个范玮琪，她的专辑《梦境》当中的歌曲，范世琦曾经以PH 不在为ID， 然后在网络上呢继续公布了很多的歌曲，然后凭借这首梦境的单曲在网络流传流传的非常广，被很多网友所喜欢，后来呢也是很幸运的签约了唱片公司， 而且签的公司还不错，因为梁小雪是同一家公司，就主要都是这样民谣或者说独立音乐人签的公司之后，他也是发行了一些其他的作品，现在是国内少有的流行爵士风格的创作歌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大家在网络上分享，但搞不好哪一天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唱吧红人就成了大明星了呢。 对，没错没错啊，这个时候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Coco 送出的福利，然后沟通也说是 想你的 365天，还有滴答滴啊，这两首歌确实都是 Coco 的代表作。 是，那刚刚软绵绵轻轻酱是给我们发来了52个我爱你啊， 52个哦， 表达对我们的爱意。 哎，这个数也非常好，52个， 是都收到了，都收到了，通通 都 收到了， 谢谢。 是，那接下来呢，还是想继续跟大家分享唱吧红人 MV 的作品。接下来这个歌手哈，他可有喜感了，大家其实可以通过屏幕上看到，他自己哎把姚明的头像做了一半，然后做了一个姚明表情包同步演唱，特别的有创意。但虽然是这么搞笑，可是唱功还是非常一流的。他今天呢是做了一个林俊杰的歌曲串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哈，真的特别的好玩，因为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朋友特别的有创意，没有露出自己的真脸，但是用姚明遮了自己一半的脸。 哎，对， 我来看看哈， 他是 心永不止步。他说：“哎呀，真的是要笑死我了，不要偷笑，看到上面那个表情包就很想偷笑。” 哎，对，然后这个沟通说孔文记得喝水，哎，这什么意思？ 哎，是不是觉得你特别辛苦？应该就是你又收获了一枚铁粉是吗？ 谢谢谢谢谢谢沟通，谢谢。 沟通还给我们发来了许仙，难道你是觉得孔文长得像许仙？嗯， 这是什么情况？有点懵啊，有点晕。然后来， 哎呀，给你切一个近景，白白嫩嫩的，确实挺像许仙的。 然后我们互动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说什么意思呢？嗯， 战小丽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问说你们这是干嘛呢？又得解释一个。但是很开心，有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了。 对， 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哎。然后，如果大家不在北京的话，可以通过啊火星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进到我们的房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是。那今天呢是跟大家送来了很多的现在又是鲸鱼多喝水， 对对， 为什么我们两个看起来是水没有太喝饱的样子吗？ 啊，然后谢特尔这个时候，这谢特尔这边网友， 我们老朋友谢特尔来了，给我们送了一朵棉花糖， 送来了棉花糖，谢谢、嗯、谢谢。 是、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从全世界发现你，因为我们在我们6月26号这个盛大开播日的活动哈，我们是非常豪的豪掷了一辆房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叫做从你的新世界路过、 嗯、 而对我们挑战新歌声而言呢，我们就希望通过唱吧这个平台，从全世界发现唱歌好的人，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分享的空间。 对， 比如刚刚这个我不是达浪这个朋友，哎呀，太有意思了。 对，而且他是用了一个这个仰拍的角度、 嗯、 就是用一个纸板，然后呢就是 正好就像姚明的那个表情。 对对对，就是在网络上这个网友们这个恶搞的，就还很有创造性的啊，就是画出来一张这个囧字脸的这个字形的一个表情包，但是呢、嗯、是把这个鼻子以下嘴巴的位置截掉，然后呢、 嗯、 上半部分是配着那个表情包的图画，然后下半部分自己的嘴唱歌的时候是动的， 太可爱了。 对，所以说这就非常有创意。 沟通回我们了，他说让我们俩多喝水，是觉得我们俩辛苦了，不辛苦、 嗯、 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好听的音乐的分享，我们两个特别的开心。 对，然后他 也 说 感谢 大家 陪伴， 对、 嗯、还有战小丽，刚刚我们解释了一下我们这是干嘛呢，他说我也是很喜欢唱歌的。你是北京的朋友吗？如果是北京的朋友的话，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后台留言，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跟孔文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现场的给大家举行一个 live show、 嗯、 分享出来你的音乐。 对，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你的故事，你生活的故事，你和音乐的故事，还有你喜欢的歌，如果更好的话有你原创的歌， 哎，那就更好了。 对， 今天呢我们节目还是有福利的，要送出两张 Coco 李玟在7月8号北京塞菲尔之夜演唱会的门票，所以跟我们多多互动，待会儿在结束的时候啊，孔文会挑出一个幸运的听友送他两张门票、 嗯、 可以带自己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一起去哦。 嗯， 哎呀，战小丽跟我们说了，我在浙江义乌。 哦，浙江义乌。 不在北京没有关系，你可以把自己在唱吧上演唱的这个 MV 的作品甩链接给我们，可能就会在节目里看到啊。 对对对，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唱吧红人的 MV 作品了。 嗯，好。 哎，刚刚那个吉他弹唱非常的有创意哈。 对。 但是呢，他演唱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林俊杰的串烧。 对，有林俊杰写给王心凌的《当你》， 嗯、 还有这个孙燕姿的《我很怀念的》，还有 怀念的， 对对，这季的这个木乃伊、嗯、这几首歌，嗯， 弹唱功力也是非常一流。 对， 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就是更一流了，因为这个歌手他得过很多的奖，具体的我就不赘述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先来看一下。 Keep on falling. And I'm with you. Sometimes I love you. Sometimes you make me blue. Sometimes 是的，刚刚看到的这位朋友啊，他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叫做 Ash 菲菲，他带来的一首 Falling、嗯、在他演唱的时候呢，好多的朋友在火星直播平台上问我们了，快给他解答一下疑惑。 对，然后这个先说软绵绵亲亲酱啊，就是、嗯、啊，看来他是非常想得到我们， 一定想要这张票。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那儿说选我选我选我，然后说 不是这样的人、 啊、是哪样， 选我选我选我都要这样的，幅度比较大。 对对对对，然后他还说啊，他说我在北京邮费都便宜，嗯，是这样的。 哎，孔文说不定会考虑一下啊。 对对，一定会考虑的。 沟通这个朋友，他问了，他说，哎，微信公众号搜索什么？可能我们刚刚说的太快了。 对，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 是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频率的号码，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所以搜索982加上魔力工厂，然后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同步互动了，然后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哎，说不定就可以有抢票的机会哦。 哎，没错，还有詹小丽也刚刚在说，她说我比较喜欢听李圣，应该是李圣杰的歌曲吧， 嗯， 是不是， 嗯 啊，好，如果喜欢听李圣杰的歌曲的话，在以后的 节目当中 啊， 说不定会准备哦。 对对对，我们会找一找有没有这个， 这样明天就送你李圣杰的作品好不 好？ 好 啊，有 因为今天 有 这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所以明天就送李圣杰的作品。 对，有实力的唱吧红人一定会有翻唱李圣杰版本的歌曲。 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拿李圣杰原唱来嘛、嗯、因为在每个半点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MV 的作品。 哎，对， 您通常我们只是在电台当中听歌，现在同步视频观看，你会发现其实有好多 MV 你都没有看过，但是拍得非常的有意境。 对， 比如一开始我们跟大家提到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这个主题曲，它其实中间就剪辑了很多电影当中的画面、 嗯、 可以看看他们这个非常不专业的电台跟我们对比一下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王菲带来的你在终点等我，这也是电视剧，这也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片尾曲。 人就为你而 庐山经清广播， 一股晨温暖的光，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今天一路过行，谁又都是你。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孔文。 哎呀，刚刚的那支 MV 到最后的时候特别的戳心，就我就特别受不了这种话，就是总会遇到那么一个人，如山间清凉的风，今天你丢失了谁，谁又丢失了你，这些话感觉好矫情，可是配合着那个画面还有音乐看，就很想哭， 就一下子戳到了你的内心里。 是，其实歌曲之所以感动人，都是因为它其实偶尔可能是在某些程度上印证了你的人生经历的。 哎，对， 所以我们节目呢也有特别的设置，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希望大家借助音乐讲出自己的故事。 哎，没错，刚刚我们在播放MV 的时候，然后沟通也在火星的直播间和我们说，主播辛苦了，好听，谢谢啊。 嗯， 然后刚才战小丽也说，他说是刚刚啊，就是 玩起火星直播， 玩火星直播， 打错了，打成了火星直播。 哎，对对对，以前 火星， 火星， 星星的 Mars 那个火星，千万不要搜索 其他的直播平台。但是呢，既然来到了火星嘛，那么一定要关注我们，我们节目每天都会和大家见面，每天下午的6点钟啊，在这里准时和大家见面，挑战新歌声。 是，那同时呢，通过比如说火星，您没有下载这个 app， 也可以在微信打开搜索982魔力工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右下方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开始之后就直接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刚仔这个朋友，他刚子哈，他跟我们说好听，应该就是听，能不好听吗？这个是天后王菲唱的。 对，然后战小丽也一直在关注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跟你的互动，他说关注过了，谢谢，谢谢关注。 嗯，谢谢。那进入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呢，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朋友他发来的有故事的歌曲，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他怎么说，以及要给我们推荐哪首歌曲呢。 我是听众紫巴萨，我想讲的这首有故事的歌呢，名字叫做《意气之声》。这首歌呢是一部动漫《夏目旅人帐》的 OP 啊，也就是它的那个片头曲。我之所以想讲这首歌，是因为《夏目旅人帐》是我的一个入宅作。在看它之前，我都是电视上有什么然后就看什么，就看海贼啊，看火影啊这些。但就是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这部番，给我推荐了这首歌以后，然后我才会，也就是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动漫。我之所以就是想讲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吧，就是我觉得它跟那个动漫里面的男主角夏目是最像的。这首歌跟这个人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的温馨，十分的温暖，然后我也想把这首歌分享出来，也想把它讲出来，就是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种温暖的感觉。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夏目友人帐的插曲哈，意气之声，就是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们推荐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听他自己也说了，就是平常看电视，电视上放什么就看什么，也没有太多自己的追求。直到有一天朋友给他推荐了这个夏目友人帐，才发现哇，这全来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可能平常您在开车的时候也是随便您拧哪个台，是哪个台，哎，他放什么我就听什么了。但有偶尔有一天拧到了我们调频 FM 98.2，听到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年轻的声音，那就赶快把它 mark 下来，每天准时和我们约会吧。 哎，没错，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呢啊，不仅仅有我们的一档节目，然后从这个早晨的微微一笑，然后一直到下午的比如说 魔方秀， 魔方秀 女生百分百， 982活力榜，还有这个交友的节目博虎点秋香， 是的是的，还有接下来马上要接档我们的今晚游戏， 今晚游戏，哎，对， 是，都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起来。刚刚沟通也给我们写了一段话，要垫着这一段非常煽情的音乐给大家念出来。 你 沟通 这个音乐煽情吗？ 煽情啊，多感动啊。 好的，来我来啊。沟通刚刚跟我们说，他说陪伴是最好的安全感，只要有爱，哪怕天天吃粗粮，同甘共苦，白头偕老，不离不弃，有苦一起受，有福也一起享。 嗯，我觉得可能广播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陪伴的感觉吧。也希望有我、你们、有我们、有我们这档节目、然后您可以过得更加的开心。 嗯， 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您接下来将收听收看到的依然是我们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孔文， 明天还是我们俩哟，准时收看的哦。 明天还是我们两个， 拜拜、 拜拜。 对了对了对了，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在结束的时候呢，忘了给大家抽礼物了。 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送出了52个我爱你小礼物的软绵绵亲亲酱，然后还有积极的啊，不仅是行动实际，态度也非常的真诚，选我选我选我。哎，我们今天 你就是不像这有一个表情包的，选我选我 选我选我。 好了，恭喜软绵绵亲亲酱获得了Coco 李玟的2张塞菲尔之夜7月8号演唱会的门票，请到我们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写下挑战新歌声你的名字以及你的手机号码，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对，不要太感谢我们哦。 拜拜了，这次是真的拜拜了。 拜拜拜拜。